事实上，这几乎就是连续的两声。徐景熙不用转视角去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一枪穿云的这一狙击打出了穿透效果。灵魂愚者和余文州的眉心正中一人一个血孔。这也就是游戏，换作真人哪有不死的？当然了，如果是真实的话，也不该是血孔。巴雷特这种大口径的狙击枪打中脑袋，那应该是头直接就木有了。居然会这样！徐景熙心下惊诧，他看到死亡之门的法术已被打断，那些抓着轮回选手的角色飞舞着的黑色线条迅速松开目标，抽回门内，跟着旋转门飞快淡没在了虚空当中。这突然被黑线放开的各角色都是沿着原本运动的轨迹急速摔了出去，由此可见，那黑线即使抓住目标时也是很张扬的在甩动着的。但周泽楷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还硬生生的能把巴雷特狙击这么操作不易的大招准确击中目标，打出希望的效果。这就是王牌，轮回的王牌，目前荣耀中呼声最高的第一人周泽楷。被甩飞出去的轮回战队五个角色飞快瘦身滚地，直接站起了身。这点程度的操作当然难不住众位职业选手了。再跟着轮回战队已经开始了强势反击，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又是首当其冲，双枪乱射，边跑边操作，打得蓝雨这边草叶乱飞，四人都被攻击所笼罩。江波涛的无浪利剑一指，他已吟唱出了一个电光波动阵，凝结的电球电光璀璨，十五个身位格内飞舞的草叶都在瑟瑟发抖。电光波动阵的范围虽然不如死亡之门可怕，但电光的速度可比死亡之门的那些黑线要快速得多。可以说，除了赶紧离开这方圆十五个身位格的波动阵范围以外，别无他法。但在周泽楷一枪穿云的乱枪压制下，想轻松走位谈何容易？被枪手子弹击中，哪怕是普通攻击也有僵直效果的，只不过时间极短罢了。但在周泽楷的操纵下，这一通乱射的压制发挥到了极致，蓝鱼几个角色都是步履难坚，到最后四人竟然都没能顺利逃出电光波动阵的范围，被电球闪出的电光齐齐击穿。这当中最惨的要数余文州的索克萨尔，显然周泽楷清楚这位蓝雨队长在队中的重要地位，对他给予了特殊照顾，绝大部分子弹都赠予了索克萨尔。在其他三人被电光击中一次就已经逃出电光波动阵的情况下，索克萨尔却还被压制在阵中，被电击着第二次、第三次。蓝雨的选手哪能就这样看着自家队长被电击啊？于峰和宋晓的角色齐不上来，结果却正好被轮回这边的吴起和吕博元给拦下。局面看起来是翻了个转，蓝雨在突袭给了轮回一波伤害后，转眼就被轮回强力反击。队长余温州的索克萨尔在电光波动阵中挣扎着，不死也得被电脱层皮。观众们看得紧张，心思已经全被场面上的角色给牵动。这种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东西被忽略，比如说突然安静了的黄少天。如果真就这样一直沉寂消失，叶雨生帆就不会是剑圣了。前方正纠缠的热闹，一道身影突然从轮回战队的背后闪了出来，一抹幽蓝划破长空，叶雨生帆手中的银武冰雨已经直指目标，轮回阵中的牧师笑歌自若。方明华也有察觉，仓促操作，小个子若跳开避过这一剑，但夜雨生帆的攻击却不会到此为止，剑光在这一瞬间绽放开了。虽然黄少天的打法宛如一个刺客， 但这也无法改变剑客这个职业的技能特点。剑客是没有刺客那种卑鄙阴毒的各种偷袭技能的，每一记剑招或快或慢，或飘逸或凝重，都是那么堂堂正正。牧师呢，就算有一定的攻击性，也绝不是可以这样和剑客近身对砸的。被夜雨生凡贴身上来剑光粘住，生命顿时开始不断下滑。不过毕竟是职业圈的高手，牧师笑歌自若，虽然在这一瞬间显得非常狼狈，但他的操作者方明华其实并没有像角色那样忙乱。牧师被剑客这样突然粘上，吃亏是肯定的，更何况还是黄少天的剑客。方明华稳稳地操作着躲避招架，虽然牧师的武器十字架吊坠在招架时的效果实在垃圾，但了胜于无。方明华就这么支撑着，轮回战队方面当然不会眼看着他们的牧师就这样被虐杀。随着枪声响动，周泽凯的一枪穿云已经调转了枪头，回身一边射击一边朝着夜雨生凡这边奔来。枪王的攻击黄少天也不能视若不见，他也没想着这么容易就把对方的牧师给灭了。攻击牧师这种不能不救的角色，意料就是围魏救赵。看到对方回身来救后，黄少天没跑去和周泽凯的一枪穿云死磕，一个仙人指路的吹飞攻击把笑歌自若弹飞过去，朝冲来的一枪穿云撞了去。一枪穿云立即一个滑铲，直接从横身飞来的笑歌自若身下滑了过来，就这样双枪还不住地朝夜雨生凡射击着。一枪穿云手中的银武，右手荒火，左手碎霜，是两把不同的左轮手枪。对神枪手这个职业来说，双手枪和单手枪有着不同的打法。单手枪操作简单，攻击稳定，而双手枪虽然可以比单手枪提供更多的攻击输出，但操作难度却要高很，因为双手枪绝不是两把枪一起调校瞄准，而是需要来回切换的。想将双手枪的威力发挥到极致，操作繁复，完全不是单手枪操作的二倍那么简单。即便是职业选手，也不可能全程保持这样的极限发挥，通常都是一手为主，另一手穿插辅助。至于完全用单手枪的，那实在没资格成为职业选手。周泽凯此时已将双手枪的攻击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是在滑铲的运动过程中将双手枪的子弹全朝夜雨生凡打来了。黄少天也不敢怠慢，一个操作下去，夜雨生凡身形晃动，瞬间满地皆是他的身影。转播画面迅速拉远，所有人一二三四五这么一数，跟着就听到转播中的解说员鬼哭狼嚎般的惊叫起来。 七个，一共是七个身影，黄少天夜雨生凡的剑影部一共出现了七个身影，没错，是七个，每一个身影都很完美，是完完整整的七个。 黄少天也是用了极限的操作手法回应了周泽凯，而他带给大家的震惊却远比周泽凯此时做出的双手枪射击要大。因为剑影部在这之前，黄少天也只是能完成六个半的残影，而在此时此刻，残影赫然是七个，完整的七个。 这家伙又进步了啊！ 看着转播的叶修感慨。 那废话，这可是老夫发现的一等一的人才。 魏琛不忘往脸上贴金。 你高兴什么呀？这在将来都是咱们的障碍。 你还是先考虑怎么把你手底下的那个后辈打发了再说吧。 魏琛还道，他所指的自然是家事战队。对于叶修这个前队长来说，家事的人无疑都可以算作是他的后辈。两个职业老鸟对此感慨着，唐如和包子看到这儿也有些惊讶。打过不少竞技场的二人也有见识过这个技能。包子有些茫然地说道， 哎，怎么会这么多呀？ 这个不是最多就三个的吗？这怎么有七个？难道是两个人在弄？ 很显然，包子在竞技场所遇到的剑客都没什么高手，玩家中的高手大多也都能操作出四个残影。包子毕竟是从第十区这个新区出来的，实战经验还处在比较低端的水准。 这才是高手啊，高手才能做到这样。 唐柔虽然不清楚这究竟是怎样繁复的操作，但就听那解说见了鬼一般的惊叫，这是大大的了不起的事。 不知道我能做出几个， 包子说。 你的流氓也有这样的技能？ 唐柔问。 好像没有，不知道能不能学，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哎，你看把那个解说给吓的。 战斗在继续，黄少天的剑影步操作已是巅峰，七个残影让人难辨真假，而且实战中如果不能一眼就判断出来的话，也着实没有功夫去细细分析。人分出残影不是和你玩捉迷藏的，人是要趁着机会就来攻击的。既然分辨不清，那就一块打。一枪穿云滑铲后从地上弹起，脚踢、肘击、射击，多种攻击手段一气向着数个残影攻击过去。神枪手技能，枪炮武术。这是将枪械的射击攻击融入到近身格斗里的一个神枪手特有的攻击性能。体术攻击直接，枪械的射击则像是突施的冷箭，极难防备。周泽楷对这技能的操作那自然是不必说的，只一瞬间就已经攻到了五个残影。剑影部的残影不像忍者的影武时的影分身，影武的影分身其实是实体，有攻击力，也有生命，被打到会损失生命，技能时间到或是生命为零都会消失。而剑影部的残影完全是虚体，没有属性，无法对目标造成伤害，当然也不会被目标伤害，只可能技能结束消失。但是用攻击的方式却也可以试探出哪个是残影。周泽楷转瞬间就用枪炮武术攻击了五个目标，让对手完全来不及操作调整混淆真假。但是五个居然全都是残影，周泽楷连忙转了视角，就见叶玉生凡的实体此时竟然放弃了眼前的两个目标，转战另一边，和余风一起夹击他们的刺客选手吴起去了。